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已经看到鸡那点事儿出现了，并且问了山山水水早，觉得很惊讶，哇，老年人就是起得早。大家好，我是山山 的山山是吗？大家好，我是每天早上起个早，看见太阳公公问个好的水水。 我的天哪，你今天是回到幼儿园了吗？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电视剧里面，那个电视剧里面他开了个车啊，开了个车，我就发现弹幕有一条很好笑，我觉得我们要学起来。快停车，这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路。要学起来了。 我喜欢这个。那今天因为我们请到的是苑子文， 对对， 陪我们一起长大嘛，所以我想就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年纪回到非常原初的那个点， 要拉低， 然后再一点 三十多岁是吧？ 三十多岁，我妈妈还没遇见我爸呢。 好吧。 OK，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怎么观看呢？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您可以搜索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啦，进入直播的房间。另外，最重要的是大家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千山万水总是情，给个关注行不行？ 哎，对，给个关注啊。大家如果点击了关注或者是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呢，在平台上跟我们说一声，你的留言可以看得到，你将获得一份巨大的惊喜。 是主持人的点名表扬吗？ 还没想好呢，等会儿再说，可能会更大的惊喜。 Okay. 两位主持人同时点名表扬。 好嘞。 好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啊！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那七夕节是前天，对不对？ 对。 我是在昨天的时候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比较有数据的报告，然后去研究在七夕节这一天，或者是关于情侣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很多的数据。 我的天哪！有伴侣的人就是好好的过七夕，过完七夕的那两天就研究一下，就回味一下七夕的感觉就好了。一个单身的男人说：“我研究了很多数据，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过七夕的。”来，让我们听一下这个充满了悲伤气氛的数据，好不好？ 我觉得你的这个精神非常不符合好奇头条号这个精神。 哦，是吗，水水？听说你研究了一些七夕的最新数据呀？那么请问在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大家都是如何过七夕，怎么样伤害那些单身的人的呢？ 没有了，这个就是报告是安慰那些单身的人的。因为首先要分享的第一个是根据某权威的这个数据库的调查，这个调查的名字叫做七夕单身人士生存指南。调查显示北京的单身人数多为 生存起来有这么难吗？在北京， 听我说，其实我不算特别惨的，就北京的单身人士多为什么呢？多为 IT 人士和大学生 啊。 所以说其实北京的单身聚集区主要是在西北区域，那以上地为核心，还有就是高校区域，那如中关村软件园、北航、北理工、天通苑等。二环内则以已婚人士为主要居住人口，最惨的就是我住二环内。 还行是吧， 除北京之外、 就身边全是已婚的是吗？你住的周边， 对，我们、我家旁边都是那种就是家庭吧。 别人的故事都是那种下了电梯，哎，每天在电梯里相见，最后交换了联系方式，从而发展出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这样的感觉。你是都是碰着带孩子下去遛弯的？ 对， 对吧， 就进电梯就要逗小孩的那种。 嗯，爷爷也很可爱呀，江叔叔。So sad。 然后其实除了北京之外，在上海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呢，并没有出现像北京这样的大规模的单身人士聚集区。他们整个的单身人士的那个分布是比较分散的。这是第一个关于单身人士生存指南。 好、 然后第二个也是某数据库发布的，叫做七夕前夕消费趋势指南。那在网上关键词来看呢，女友的搜索量要比男友的搜索量高一倍。就是 怎么着，是租女友这种关键词吗？ 就是可能单身的男生确实比单身的女生多吧。感觉是这样。 可能是。 然后 但是现在男女比例其实不是女生要偏多一些吗？好像剩女比剩男要更多一点。 对啊， 据说。 那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男生更愿意主动在网络上搜索，以及搜索的频率更大吧。 或者说一个男生搜索的频次会远远的大于100个女生加起来的总和。 有可能。可能女生还是很不好意思在网上搜索什么，哎，这怎么找男友。但是男生可能会好意思吧。 然后老 稍微的开朗一些嘛。 老婆的搜索量是老公的三倍。 啊，对不对？那其实还是同一个趋势。 然后织女的搜索量是牛郎的五倍。 为什么？ 然后娘子的搜索量是相公的20倍。 哇， 是不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数 字？娘子和相公可能听起来更有乐趣一些，但是我有个很大的巨大的困惑。就是牛郎和织女 白娘子传奇算不算是不是？ 不是，牛郎和织女他明明是一对呀。就干嘛要把牛郎和织女分开搜呢？ 而且 能 get 我那个点吗？就是 get 你的点， 就是牛郎和织女并不是一个对于比如说伴侣的代名词，哎，它是一个神话故事。我就不能搜牛郎织女，然后让他们在搜索词条里至少在一起吗？ 而且牛郎很早之前就找到了小三儿啊。你知道是谁吗？ 牛吗？ 是刘娘啊。因为有一个绕口令是牛郎恋刘娘，刘娘恋牛郎。 刚才那个稍微打了一下磕吧。是牛郎恋刘娘，刘娘恋牛郎，是吗？ 郎念娘来， 郎念娘来， 娘恋郎， 娘念郎。不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吗？ Okay. 这位同学， 我是吗？ 你老师马上就要站出来了，好吗 ？OK， 第三个报告，根据某旅游网站发布的七夕旅游报告显示，七夕当中最热门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是海南。热门景点包括哪儿呢？当然是天涯海角。然后还包括了蜈支岛等景区。那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云南和四川。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是愿意往南边走， 的确都是更好玩的地方嘛，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根据同样的另外一个旅游网站的发布的七夕国人出游报告当中， 平常日订酒店一般是提前三天，但是在七夕节这一天的酒店的预订，在七天之前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了。那其中呢，18岁到29岁的情侣成为七夕酒店消费的主力，85后喜欢订的是商圈和景区附近的高星级的酒店，而95后则是更青睐大学周边的酒店。然后多数95后使用手机订酒店的地点基本上都是在教学楼。 边上课边订是吗？ 所以我们直播 干什么呢？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想跟你们分享啊，很多有趣的关于七夕节的一些资讯和数据。那也不知道你们对于七夕节怎么看，而且您就是在七夕节的时候都在干嘛呢？好不好？告诉一下我们。 好，我看到了一个叫做残梦年华的小伙伴说了，说苑子文什么时候出来哈？的确是今天请到的是风云学长苑子文，他会在8:30到9:30这个时段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长大这个话题。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子文的话呢，可以8:30再来，但是更欢迎大家在8:30之前陪我俩先聊天，好不好？我是子文的学姐，这是子文的学长啊，就是你们的学长学姐了。也谢谢甘蔗偷偷的分享了主播求么么哒，既然他求了，给他一个水水 么么哒。 这么城市化这么机械化的么么哒是吗？好吧，小夏哥哥也来了，欢迎。咱们这个在8:30到9:30的这一个小时会跟大家聊长大的话题，在这之前呢，咱们都是没长大的孩子，继续来好奇头条号的内容。 OK， 那也是根据一个叫做中国婚恋交友 APP 市场调查报告当中显示，此处要招商啊，因为会有两个 APP 的名字。女性用户更偏好的是什么 APP？ 男性用户更偏好的是什么 APP？ 大着胆子猜是吗？女性用户更偏好的是购物 APP。 不是， 是媒体美容的这种服务项目 APP， 类似 是化妆类的教程 APP， 差不多吧，类似。那 就是变美整容类的 APP。 那你要猜具体是哪一个 APP？ 有重的吗？具体的呀。 对对，其实挺好猜的。 具体的吗？ 你想，你刚刚都已经把范围锁定在了一个区域了。 但是我觉得具体的露出不好吧。第一个字是什么？ 美 啊，就是美某APP 什么什么秀之类的。 对。 好， 你说这个呀，这个肯定是女生最偏爱的了， 对不对啊？然后男生用户偏好的是什么呢？两个字儿。 我又不是男的。 两个字儿。 男生用户最偏好的。 就一个叠词。 啊，探是吗？ 默 默啊，好嘞。 好嘞， 就是 XXAPP 是不是？ 对，然后呢，根据一个婚恋网站发布的单身， 稍等一下，水水，我发现就是大家比我聪明很多。Lisa 就是第一时间就猜出来了，是那个 APP， 对吧？ 对吧？然后行云流水说了是减肥 APP， 还有这种 APP 吗？能不能推荐给我？ 有照相机 啊。别说话了好不好？ 好， 你给我讲了一个鬼故事，一大早干嘛给我讲鬼故事？ 然后根据一个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的第三期呢，发布女性对男性收入要求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和上海。其中深圳女性对男性要求的收入月收入达到了15920元，北京是14900元，而上海是12065元。那相比之下，男性对女性收入的要求普遍是偏低的，80%的男性，特别是单身男性表示对方收入低于5000元也可以接受。 所以说就是女生对男生的收入要求会比较高，反而相反过来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是吧？差不多吧， 是吧？ 你这收入有什么呢？男生就会要求女孩长得漂亮一些呀。谁也不欠谁的。 然后女生表示男生中下等也能接受，是吧？ 女生的确一般不会要求男生长得有多帅气，我觉得是长得顺眼。就是顺自己那个眼就好了。 但男生就要求女生首先要顺眼，然后还要漂亮， 对 对吧？ 漂亮的顺眼。 你用真情换此生，我拿真心赌明天，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OK， 那根据另外的一个新闻网站发布的七夕族上班族七夕计划与办公室恋情调查当中显示，男性上班族最不希望收到的七夕节礼物排名前三名的，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咱们可以先问一下大家，比如说七夕节的时候你都送了对方什么礼物， 对， 或者在曾经过情人节的时候你还 还有男女朋友的日子里面，你曾经送过你的伴侣什么礼物啊？你知道，我觉得男生和女生送礼物经常会出现大 bug。 嗯， 所以这个数据很重要，就是男生到底翻白眼的前三位的礼物是什么呢？今天虽然七夕节已经过去两天了哈，那咱们还是回顾一下，然后咱们明年做准备吧。嗯 好，这样吧，你来猜，就是如果我真的很不愿意说，这个你答对了，我就翻个白眼；你没有答对，我就默默的看着你，好不好？ 这个逻辑好绕啊，比昨天考 MBA 的那个逻辑题还绕。对， 就如果你说对了，我就翻白眼呗。 这是男生最不愿意收到的礼物，是不是啊？ 嗯， 大家能陪我一起猜一猜吗？嗯，我看到的那刚才大家还有一些回馈哈，小夏哥哥说，谁说男生挑女生一定要漂亮？他说不一定漂亮。 嗯， 所以你是需要什么性感？ 美。 啊，是顺眼啦，性格合、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三观合以及两个人聊得来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郑彤说，说你们桌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咱们桌上东西很哦，好嘞，待会儿我收拾一下啊、感觉跟我自己的房间似的。谢谢残梦年华，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文艺范儿，然后幽默气质还蛮符合咱俩的，对不对？ 主要是你了， 谢谢啊。然后谢谢紫雨花梦，紫花梦雨飞分享了主播动力满满，谢谢 Cinderella 关注了主播，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早间节目的话呢，可以每天早上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然后在直播间里希望你点击关注，然后就可以不错过每天的这个直播了。来继续猜一下水水给我出的这道题目，男生最容易翻白眼的三个礼物、最不喜欢收到的三个礼物，这是经过科学的数据调查的，所以说大家陪我一起猜一下、你们觉得送什么礼物好像男生会很容易翻白眼， 男生不会翻白眼了，男生只会默默心里叹口气。女生会比较容易翻白眼。 护肤品 不是， 竟然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天哪，这应该排在前三吧？我觉得你也觉得应该有，好吧？ 我跟你说，排在前三其实很显而易见的， 好， 都是爱送的东西。 钱包 不是， 没有钱包可以是吗？那觉得我送礼物还是挺好的呀，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送钱包一定要小心， 要小心， 因为其实男生的钱包一般一用就是好多年， 不会轻易换， 基本上不会换。 是的， 我钱包都用了四五年了。 好的，我不会送你的，放心吧。 没事，你送我也 别换 哈， 别换，永远都不要换。 哎，最近好像想换个钱包， 不换， 好， 换什么呀？ 大家 你说吧，我真的，我看看哈。郑彤说糖和巧克力，有吗？糖果、 前三名是花儿 啊 ，Lisa， 哇 ，Lisa 好准呐、 ！Lisa 猜 的 是 花，对不对？ 对， 花儿排在第一名。然后第二名是玩偶娃娃 啊、 然后第三名是现金红包。男生不愿意收到的，女生不愿意收到的，排名前三名的分别是，这你肯定就很清楚了。 女生排喜欢收到的前三名，我知道。 喜欢 我知道，第一名是现金红包。 我觉得我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你送我就送现金红包就可以了，好不好？ 我要送你玩偶娃娃，因为这个排在女生最不愿意收到的第一名。第二名是花，第三名是巧克力。你中吗？ 我不中，我觉得这几个我都还可以。玩偶娃娃我不行，花和巧克力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它是象征性的。但是你送完花和巧克力之后呢，最好再附加一个礼物，就是不是花和巧克力的礼物。 就花和巧克力没有办法就构成礼物的主体，是这个意思吗？ 对。然后你刚才看到，其实很多朋友在猜哈，我知道就是女生和男生 get 不到那个点，有个叫做慕尼的小朋友，他说男生不喜欢收到伞，不喜欢收到手表。有没有可能 手表？我觉得手表是因为那个价位很难去掌握一个合适的尺度。因为手表很容易很贵。然后又便宜的呢，又容易显得很不精心，你知道吧？ 明白了。 所以就很难 送。明白了。但是我觉得咱们直播间有一个情圣，就除了昨天我是不是给 Lisa 颁了一个奖，吃货王，对不对？昨天在选早餐的时候，他选了一加二加四，我记忆犹深。但是今天他真的很准。刚才你让我猜那个男生不愿意收到的礼物，我原本就根本没想到花这件事情。但是 Lisa 直接说花，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句男生不喜欢花。 对， 你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就是很有生活情调、生活小的这个细节很丰富的人吧？ 这个小妮子怎么样？ 对不对？这个小 妮子、七夕节是不是很幸福呀？ 博罗娜也来了，欢迎欢迎！刚才有一个叫做怨兔子的朋友说，其实我是冲着子文哥哥来的，我看出来了，因为你的昵称叫做怨兔子。子文哥哥8点半来啊，稍安勿躁啊，先陪哥哥姐姐聊会儿天。 然后还有一个 问卷调查显示，对于七夕约会谁来买单的问题，78.5%的受访市民表示应该由男生来买单， 必须的呀。 然后选择 AA 制付账的只有14.29%，而有7.14%的人选择的答案非常精彩。 女生买啊，谁有钱谁买。 他们提议谁提议的约会谁买。 不合理，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合理的。 真的吗？ 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就比如说，这个女生本来不想出去，然后非要那个男生要 date， 嗯， 然后出去了以后， 要约会， 那个男生就买嘛，嗯，对不对？本来这个男生很懒，不想出去，然后突然一个女生叫他出去，他很烦，他要出去，那就那个女生买嘛。 但是有种情况，男生并不是不想约会，并不是不愿意跟这个女生约会，男生就是懒。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很久了，3年了，一般情况下就可能女生会说吧，咱们出去吃个饭吧，啊，这个时候还要女生自己买吗？怎么这么？对不对？这是特殊情况吧？ 是了，是了。所以一般来说，女生对男生的工资要求会更高嘛？因为他们都得买单啊。 好吧。那个亲爱的朋友们，刚才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买单呢？咱们也可以投个票哈。大家觉得是男生买的话呢，就打一；觉得是女生买的就打二；觉得是其他方式的打三，或者打出你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平时，大家还可以量力而行，然后根据双方的收入情况一起来定谁买单，或者是怎么样买单的这样一个方式更均衡。但是我觉得像七夕节，就是情人节这种，男生还是应该绅士一点。对我来说，对吧， 就是要确定自己的这样一个江湖绅士地位， 对 吧？ 这是确定你家庭地位的就重要时刻啊！抓住这个机会。 我也没见着某人家的老公付了钱有家庭地位了。 大家打的都是一，回礼的那个人只暧昧不动情。感恩常在，惯性，还有就是我 Rona 残梦。还有穆尼打的都是一啊，哇，全是一，大家就还是觉得应该男生多买单了。 OK，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其实都是关于七夕很紧密的话题。最后的这个调查呢，其实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是重庆西南大学的一位教授的一项研究呢，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大脑圆回上啊，内侧前额的叶皮质和海马旁回等扫描成图像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研究人员就解释说，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更强，但在人际交往上的亲和性较低。所以说这也是为七夕的各位就是提供了一些依据，到底是要生几个呢？是生一个还是生两个还是生三个？ 节奏稍微快了一点，亲爱的，就是这就生了，对不对？ 就想得远一点嘛。 人的眼光总要放得长远一些， 对不对？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关于七夕和两性关系吧的9个研究调查报告当中的数据，是不是还蛮有趣的？ 很有趣。刚才有个朋友问说，你们俩是夫妻吗？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逗的点，就是大家觉得所有的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一男一女都是夫妻，对不对？ 我们两个是上辈子的夫妻吧。 为什么？ 因为就欠了太多债， 上辈子我都不愿意 搞得跟我愿意似的。 谢谢你给我个面子好不好？我们俩是搭档啦，我们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个节目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每天早上的一个资讯节目，就头一个小时会跟大家聊一些特别有趣的资讯，后一个小时呢会聊一个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长大，所以在8点半到9点半会有一个帅气学长叫做苑子文来到直播间陪大家聊天。在这之前的一个小时，也就是8点半之前，就是听我们俩聊好不好？ 好。 如果大家觉得聊得还行，愿意跟我们聊的话呢，就多跟我们互动。如果可以的话，动动手指点一下关注，就可以不错过每天的节目了，因为每天都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可不可怕？ 还蛮可怕的。 好吧。 OK，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还比较严肃一点的新闻吧，因为刚刚一直在讲一些比较轻松的七夕的话题。那就是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了，在前一段时间在微信和一些社交网站或者社交的媒体上，出现了是以慰安妇老人的头像为创作基础的一些动态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其实是引发了不仅是大家的一种愤怒和不满，同时呢也是引起了就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那目前呢，警方调查认为，相关企业为追求商业利益和经济的利益，不顾道德底线去蹭热点，那确实是罔顾了民族整个的情感去博眼球，非法制作传播带有戏谑色彩的慰安妇老人的表情的图像，那已经对慰安妇老人造成，就慰安妇老人的这个要打一个引号啊， 是的，明白。 然后造成了他的这整个的形象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 响，所以予以该企业处罚，罚款1.5万元。 嗯、该罚。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搞笑是搞笑，任何时候的幽默都是有底线的， 对， 千万不能够去踏破某一些底线。 是的，好吧，这个时段的确是这件事情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观点应该跟最后的处罚结果是认同的，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不要开玩笑的， 对， 对吧？是与这个历史事实以及这种他们的苦难形象是完全背离的，我们不要拿它去开玩笑。 对， 娱乐有底线，该碰的碰，不该碰的千万不要碰，对吧？我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嘛。好吧，来吧，这个时段呢，最后再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条特别有趣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啦。就是我们每次去大海的时候，就每次有人比如说去潜水，不管是深潜还是浮潜，不管是游泳还是出海捕鱼，我都会有种小小的担心，会不会碰到鲨鱼。 有鲨鱼 大家会有这种担心吗？就虽然大海好像很美啊，就很想去里面飘着，可是就万一碰到鲨鱼呢？就毕竟各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就鲨鱼然后慢慢靠近你，然后它的那个脚出现在水面上，那是鳍是吗？那算鳍吗？ 鳍， 就是那个硬的东西治在那。 你没说鱼翅我就已经很感到很欣慰了。 鱼翅对不对？然后他就慢慢的靠近你，然后又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机会，然后唰，然后他就掠过，就整个海面被染成了红色，然后我就不在了。 对， 对不对？就经常会有这种很害怕的东西，就是大家最近去大海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担心呢？ 但是首先还是要就是澄清一个事实了，就是鲨鱼在没有就是被攻击的情况下，它其实实际上是不太会主动攻击人类的， 是吧？ 因为斯皮尔伯格当年在拍大白鲨的时候就没有交代这件事情， 是的， 就造成了大家觉得大白鲨很可怕。但你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前两年有，就是那个Blake Lively 他拍了一部叫沙滩那部电影，讲的也是鲨鱼的，然后也是就各种咬来咬去，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情节里面就交代了，是那个鲨鱼遭到了人类的攻击， 明白了， 然后那个鲨鱼的嘴角被插入了一根钢筋， 他才会怒，对不 对？ 对， 他才会怒，他才会报复。 但是其实咱们昨天也分享了一条资讯啊，昨天分享了大象多么温顺啊，是不是？在泰国不是有个女游客为他生香蕉，30年不打人的大象最后把他摔在地上了吗？就是你还是会害怕嘛，会有点小小的担心，虽然大白鲨可能不会主动攻击你，可是万一我看到它，我会慌嘛？万一我慌的时候拳打脚踢呢？啊呀呀呀！不要碰我！那把大白鲨惹生气了怎么办 ？OK。 但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数字哈，在过去的两年，被称为冲浪圣地的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是发生了14起鲨鱼袭击事件的，其中还造成了2名冲浪者的死亡啊！在2年时间之内，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呢，其实但是一般情况下咱们不用担心，就咱们活动的这个海域是有这个预防措施的，比如说在大部分的海岸线呢，都是依靠布置防鲨网和直升机巡逻来阻止袭击事件的发生。但是这种固定在海中的鲨网呢，会勾住游到附近的鱼类，影响海底的生态系统。检查防鲨网呢，也会这是否出现漏洞也是很不方便。所以说，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决定研发携带 AI 视频分析功能的无人机，来防止鲨鱼的袭击。那无人机呢，会拍摄海面，并通过图像的识别技术判断视频中活动的鲨鱼。他们是通过分析了8000多段海洋生物的这个视频，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发的这一套 AI 机器学成系统，可以正确的识别鲨鱼。我觉得还挺，对吧？因为的确好像你靠那个直升机巡逻，他看到鲨鱼的时候好像也晚了，对不对？就这个无人机还挺酷的，就一旦无人机，其实这个酷不酷有没有用，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哈。这个无人机发现鲨鱼之后，或者是无法分辨的图像之后，它会通过扩音器发出警报，通知附近的游泳者赶快离开。 OK， 那鲨鱼能不能听到这样的警报呢？ 鲨鱼听到它会走。你觉得合理呢？ 我觉得可能吧，我觉得可能吧， 不可能。我觉得咱们好像应该，鲨鱼是不是那个波段和听到的声音波段跟咱们也完全不同啊？ 不知道哎，所以不知道鲨鱼能不能听到这个报警。 鲨鱼听到报警，你指望它做什么？ 就是它如果听到报警的话，不会抓紧吗？不会抓紧袭击吗？时间不多了呀， 赶紧的，他们要跑了，他们要跑了，是不是？ 我看到这个3EBD816，这位朋友问，他说我文哥呢？你文哥半个小时以后就来了啊， 对的， 别着急， 别着急，对。 然后残梦也回答了说8:30。 是的。 看来子文确实是有很多粉丝已经等在直播间 了，对不对？哎呀，好害羞，我都替他害羞。子文是个很容易害羞的人了， 对， 不要太热情哈，不要就是让他上来就很害羞，要么就你们可以再热情一些，随便你们。 什么逻辑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热情也很难控制住自己啊，对吧？ Okay. 因为子文真的还挺暖的，因为我跟水石都是跟子文认识时间很久了的，嗯，就是从他在校园的时候到现在，就觉得，哎，一路看他长大。嗯， 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三个项，一会儿见。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王泽吵一吵， 王耀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微微一笑。在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风云帅气英俊厉害学长苑子文，对吧？ 真的是给子文铺垫够了，对不对？ 那我是期待着子文会过来，也已经看到在直播间当中子文的粉丝已经开始聊起来的水水。 哎，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叫子文呢？哈，在这之前可以先问一下，我看到了这个残棒问了说为什么弟弟不来，对，子豪今天有工作，所以他今天早上来不了，所以子文替他们俩一起来。谢谢东湖青云关注了我们，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关注哈，因为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都会陪大家聊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来。 然后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看我们，分别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或者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 是的， 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对的，也记得关注主持人啊，我是珊珊，这是水水。 水水，珊珊水水总是情啊， 点个关注行不行？ 好，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每天早上最残忍、最血淋淋。你今天吃早餐了吗？ 没有，我每天早上都来不及吃早餐。 那正好，没事儿，有五个国家的早餐等着你吃。 好吧， OK。那今天我们从哪一个国家开始说呢？ 今天一共有哪五个国家的早餐啊？ 今天一共有蒙古，然后伯利兹城，然后匈牙利，然后韩国，和巴基斯坦， 是不是啊？要不然从这个蒙古，从近的， 那从蒙古开始说吧。 好的， 蒙古的早餐看起来真的是挺蒙古的，通常包括羔羊肥肉、面点，可能还有一些乳制品或米饭。在蒙古的西部，他们还会在早餐中加入马肉。所以真的是草原的早餐。 我喜欢，我很爱。 你很爱吗？ 我喜欢各种包子饺子。我不跟你说了吗？昨天玻利维亚的那个饺子我就很爱呀。对不对？就是中国人很爱吃包子和饺子嘛，再次重申这个观点。大家觉得这个蒙古的这个包子看起来怎么样？我知道水水有点疑惑，是在于它里面会包马肉，对不对？ 我吃过马肉了。 马肉什么味道？ 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吃过斑马肉吗？ 你怎么可以吃斑马？ 斑马 我告诉你，女孩子不可以吃斑马，而且我就属斑马。 哪来的这个属相？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喜欢蒙古的这个早餐，你会觉得很意外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你不是这种草原型的选手。 我还不是草原型吗？我多好棒啊，大哥！我还不是草原型吗？ 然后我就细想， 你要我怎么样才能？这样你才觉得我是草原型吗？ 你边跳红雁边主持节目。 红雁什么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我很草原型啊，我觉得很多时候 okay, 所以蒙古的这个你是喜欢的、 我是喜欢的。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来看， 我觉得吃得饱大家喜欢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蛮喜欢的吧， 对吧、 但是如果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早餐如果吃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点重。 为什么？ 只是个人感觉吧。 好吧，好吧，你喜欢清淡一些的，是不是？ 我们来看伯利兹城的早餐。伯利兹是一个中美洲的国家啊。然后呢，是油炸的羊管是伯利兹城最主要的早餐菜肴。那通常呢，是一些深度油炸的生面团，配有豆类和鸡蛋，然后果酱和蜂蜜。哇，看起来真的超好吃。 哎，这个真的看起来很好吃。 真的，而且是油炸，你知道吗？ 虽 然很不健康。但是真的很好吃的感觉、而且它还配了果酱和蜂蜜耶、所以它如果是这样来想的话，就是甜甜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应该是外头会有一些就是面粉被炸出来的那种香味，然后有通常那个面粉被炸了之后会有点就是外酥，然后里面软软的那种， 对， 然后就是很瓷实那种感觉， 对吧？然后如果里面有蜂蜜的话，还会就是吃着吃着，然后就迸溅出一些蜂蜜的感觉， 对，甜甜的味道，甜甜的蜂蜜珠。 然后有的时候外面会炸出一小层那种就是烤焦一点点的那种皮儿的感觉， 对的，然后还会可以就是不小心掉到手上，拿手一捧，感觉捧起了整个甜蜜的世界。 你最后这一句我觉得确实是太满了。 有点太过了是吗？ 所以你要把整个世界吃下去你不撑吗？ 用力过猛。院子门的猪兔子说了，肚子开始叫了。就是这个目的。谢谢残梦年华，我看到残梦年华一直在分享直播，有很多朋友是从这个残梦年华分享的直播来看我们的。所以你是院子门豪后援会的这个会长吗？有可能应该是，比如说是某个就是峰会舵主之类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兼一下我和珊珊的就后援会的这个职务吗？ 兼我们俩后援会很轻松哦。 因为我们的后援会还没有成立。 可以，好吧。 OK， 这是。玻璃兹城的早餐， 玻璃兹城 是不是？ 对，一个中美洲的国家啊，比较遥远。 好的，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匈牙利的早餐。 哇， 那几乎是任何时候啊，就是这种早餐的主角就是西班牙的，就是匈牙利全年的早餐。那这道早餐是什么呢？它其实实际上是根据每一个地方而改变，是一种类似于烤饼并作为普遍的早餐的项目。然后呢，它里面是被填充的是菜，然后炖牛肉 啊， 所以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像甜酥一样这样的甜品的感觉，但它里面装的是牛肉和菜，而且是炖的，看起来也很好吃的感觉。 对，看起来很好吃。 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不是这样的甜点里面不应该是咸的馅儿啊？ 就是它外头是甜的，里头是咸的，是吗？ 我觉得 不知道，就是得尝，就这个不稳定，你知道吗？你别再咽口水了，云水。我觉得你特别逗，你知道吗？每次到这个环节就坚持给我讲，然后在我说话的时候你就在狂咽口水。 对啊，就是没有办法喷射。 对，我看到了刚才那个淡淡的情在问子文呢，子文马上就来了哈，子文八点半就进来了，大家可以这个稍微的稍安勿躁一些。博隆娜在说，就是他不太了解子文，子文是就是北大的一个双胞胎，最帅双胞胎的哥哥，是畅销书的作者，是就还挺可爱的一个国民学长。所以说你可以去了解子文一下。然后慢慢的，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微微一笑，然后现在呢是跟大家分享五国早餐，因为我们每天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五个国家的早餐，是五十国早餐的第八个系列，第36国到第40国， 对吧？ 刚才分享的是蒙古，是这个玻璃兹城，还有匈牙利， 对， 今天还有巴基斯坦，还有韩国两个国家的早餐，咱们看一眼韩国好不好？ 那韩国的早餐其实和他的午餐还有晚餐很相似，那就是一盘泡菜，一碗米饭，还有一道蔬菜清汤。那老式的吐司切片也是普遍的一个选择。但是在配图当中呢，就是它只是选择了更传统的这种石锅拌饭加泡菜的形式。我觉得韩国的石锅拌饭是好吃的了。每一次去韩国餐厅我都会 吃，对，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泡菜。 对。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巴基斯坦的早餐。你会在巴基斯坦的早餐当中呢吃到香辣土豆馅饼。这是一种印度未发酵的面包，然后由平底锅的煎炸全麦面团制作而成。那就是生面团含酥油，所以面包也通常会填有蔬菜，常常配有黄油、辣酱等一些其他的就是佐料加以辅助，然后将它卷起来或者是蘸着茶吃。 这个巴基斯坦呢看起来很像咱们传统的各种馅饼，对吧？ 我真的是对馅饼没有抵抗力。 我也是对馅饼没有抵抗力， 就是馅饼里面只要有肉馅儿，我就 OK。 所以今天你分享的这几个早餐其实都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包括这个蒙古的这个包子，然后巴基斯坦的这个馅饼，匈牙利的这个类似也是甜点类的馅饼，这个其实好像就是都是那种有肉有馅有皮儿的，对吧？ 对， 就看你别再咽口水了。就每次我跟你说话，转头都要看你咽一遍口水吗？云水， 对，是你说的都对。 那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各种这个小兔子们啊，猪兔子、文兔子们，请问刚才分享的这五个国家的早餐，还有我们的亲爱的一直在听我们的 Verona， 你们觉得哪个早餐是最喜欢的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 首先分享的是蒙古的早餐， 是的。 然后呢是伯利兹城的早餐， 这是伯利兹城的。 然后是匈牙利的早餐， 匈牙利。 然后是韩国的早餐以及巴基斯坦的早餐。那在我们的早餐五十国系列的第八集当中，我们分享的这五个国家的早餐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国家的呢？欢迎您告诉我们。OK， 我们紧接着来除了早餐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资讯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两条关于人工智能的资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次都已经提到了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再迅速也抵不过大家的食欲发展。我真的就是我会爱上 Lisa， 你知道吗？就是首先 Verona 他也说了，他说他比较喜欢匈牙利跟韩国的。对。然后残梦说没吃早餐的我说不出话。但是有首歌叫做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你可以去听一下哈。 是吗？ 然后是的，我改天放给你听好不好？然后院子文的小黑粉说这个对面米饭和面条没有抵抗力，所以他还蛮喜欢韩国的早饭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吃早饭，但是 Lisa 我最爱，因为 Lisa 都是特别简洁的点餐方式。他昨天是1+2+4，今天是3+4。就是直接点餐，你知道吗？ 就是一定要选择两个或三个国家的组合，对吗？ 哎，对。所以大家如果没吃早饭的话呢，现在赶快抓紧时间哈，在你的子文哥哥来之前还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去买个包子啊，买个豆浆，待会儿边吃边听他聊天。 不用买饺子吗？根据你的习惯。 大早上包饺子很难。还蛮不好买，蒸饺可以啦。 可以吧。 那好，咱们继续聊回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 对，新加坡研发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识别讽刺的言论了。那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新加坡科技人员这个研发出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呢，能够迅速的搜查并识别出网民留言当中是否带有讽刺性。 我的天，然后我觉得很难，我不可能，我不相信 这个很难，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没有讽刺性自己都没有办法辨别出来。是挺难的。 是的。 我们来接着往下了解啊。研究人员表示，针对网上流行带有双关的讽刺性的留言，例如在高峰时期乘坐地铁的感觉真棒这样的，该系统呢就能够准确地识别出留言者的真实的观感，从而就是从他的反讽词当中理解和判断出他的不满情绪。那另外呢，这个系统也能迅速地根据留言的内容来分析对于某公众事物的看法，然后从而更加 准确地。所以说刚才那句话，比如说在高峰时期然后坐地铁的感觉真棒，他是怎么识别出这个讽刺的意味的呢？他是比如说吧，在高峰时期和坐地铁变成了一种就是那种相斥的词组，对不对？然后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面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你是在讽刺我们。 我觉得可能 比如说女生超过100斤看起来真瘦，是这种，也是 是真瘦吗？ 当然不是真瘦了啊， 100斤都已经是上限了。 不是超过100斤看起来至少不是很瘦嘛。 OK OK， 至少这是一个就是官方的数字，因为它是个整嘛，中国人喜欢说整数嘛。我总不能说超过200斤看起来真瘦吧，200斤毕竟不是很容易达到嘛，对不对？需要努力。 对，吃很多早餐。但是这篇新闻当中并没有提到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我估计应该不仅仅是根据这一条就是留言而已，它可能会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因为如果只是通过 过这一条的话，双关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都长一样 啊，对的。 因为如果你只通过这一条，没有上下文关系的话， 是的， 估计还是很难去判断的。 好，他如果识别出我的讽刺的言论之后，会对我进行什么处理吗？会派人来抓我吗？ 不会不会不会、哦、 他就识别出来 了。这篇文章他只是说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已经开发出来了。 明白了，好害怕呀。就毕竟像咱们这种就特别喜欢吐槽的， 对吧， 就还挺喜欢在网上 吐槽在这里，在这里停车，毕竟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路。 对，快停车，这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路。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人工智能啊，然后今天子文要过来了，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你想问子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是子文过来， 我很想知道他的就是真实的心路历程，因为我觉得跟子文都是工作上的这个交集，包括以前其实虽然在学校里面，然后咱俩去主持活动，然后他做主办方嘛，就做主办那个负责的人，然后会有一些交流，但很多时候也是限于比如说在文娱活动的流程啊，我们该怎么样啊，就是私下的谈心的时候还挺少的，所以今天我还蛮想就是好好的跟子文谈谈心的。 OK， 对吧？ 那我们， 而且我知道子文已经到楼下了，我刚刚收到他的微信说他到楼下了，然后等我们导播老师下去接他，所以说子文哥哥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哈，大家不要着急。 那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早晨的微微一笑。我们今天除了会带给大家资讯和这个朋友圈的内容之外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优质偶像学长苑子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长大的历程。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英国威尔士举办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是叫做沼泽的一个潜水比赛。 哇，沼泽可以潜水吗？ 对，沼泽的一个潜水比赛，它是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特色项目。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哈，这张图片就是沼泽潜水赛的一张图片。一般情况下，潜水是在蔚蓝的大海嘛，但是这个比赛它其实是一片沼泽地里。然后这个潜水运动员，一个女生是带着那个潜水镜，然后把那个吸管也是就是露出这个典型的潜水的状态。比较可爱的是后面竟然还有一个小黄鸭，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这个假的小黄鸭是它的一个装扮的一个就是重点了，但是这个比赛今年其实还有人带着狗狗一起去参加， 就是在沼泽里面狗刨是吗？ 听我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比赛，就是 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呢，你听啊，英格兰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呢叫做克兰蒂威尔，这个地方呢是沼泽潜水锦标赛的发源地，那不怕脏的选手们呢需要整个身体都就泡进这个 沼泽 里边去，然后呢你可以用一根就是呼吸管把它伸出来，然后呼吸， 对， 但你必须要保证在走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脸的有一半以上都是放在沼泽里边的，然后呢 什么叫做走的过程啊，就是跟鳄鱼走路的时候一样，是吗？ 是这样，是我用蛙泳的姿势往前走，用蛙泳的姿势往前走，然后呢其实就是泥地啦，有一点，那怕脏一点的选手呢就不参加了，对不对？然后稍微好一点的呢就会慢慢一点下去，那也有真的不怕脏的，就直接是飞跃进入沼泽。所以这个比赛 飞跃跳进泥潭的感觉。 对，所以在这个比赛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名望的。所以每年其实，在英国都会有各地的这个好奇的人到那里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沼泽的潜水比赛。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觉得提到沼泽的时候，咱们应该更多的想到就是以前看各种就是片子，比如纪录片呐、还有电视剧啊，就碰到沼泽的时候，其实会越陷越深的嘛。就你越挣扎越呼救，然后你就陷进去了。那请问比如说在沼泽地里是怎么潜水的呢？ 它这个沼泽非常非常浅。 明白了， 非常非常 就是泥潭的感觉， 就是一定能保证你不会掉下去的那种沼泽。安全很重要， 对的。但是有没有听过就是真的掉进沼泽和陷入泥潭如何自救？ 首先好像是你要减少移动， 千万不能呼救，对吧？就不能， 千万不能， 不要要呼救，不能就是手舞足蹈的呼救。 对，就动作不要太大，然后慢慢的，哎呀，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注意安全了，注意安全。 我看到了一个说这个比较专业的回答哈，咱们一起来这个看看合不合理。他说如果不小心掉进沼泽， 就要怎样 了。一大早为什么突然跟大家聊不小心掉进沼泽，沼泽该如何自救、 因为刚刚分享了一个沼泽潜水赛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一刻有一些好笑、 okay. 因为沼泽离咱们毕竟很远啊，就平时生活当中不会回家路上碰见沼泽嘛。 好，那这样就设想一下、珊珊就突然一下就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沼泽、然后遇到了非常危机的情况。 哎呀、我掉进沼泽了。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不要挣扎，应该采取仰面平卧式的姿势、尽量的扩大身体的接触面积，慢慢移动逃出泥沼。 OK， 怎么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逃生的法则哈，比如说一旦发觉这个双脚下陷，应该把身体后倾，轻轻的躺在地面上面，跌下的时候呢，尽量张开双臂分散体重，这样可以使身体浮于表面啊、然后不要脱下背包或者斗篷，可以增加浮力等等等等。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搜索一下，因为肯定网上有各种专业的这个意见，怎么样逃出沼泽。主要是我觉得咱们碰到沼泽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OK， 那我们其实实际上。也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首先呢在沼泽还是真的是要注意这样的救护的一些知识。然后其实实际上倒回到原来的那条新闻，我们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趣的国外的节日了。 是的， 就比如说有这样的沼泽潜水节，同时呢在德国现在也在举办一个巴洛克节。也是一个带有音乐和文学这样的艺术气息的节日。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我有点小小的兴奋。 为什么？ 我看到子文站在导播间了。我觉得我这句话说出来，下面这一条资讯已经没有人听了。就是大家如果想看一眼子文的话呢，给我打个一啊。好吧，接下来咱们继续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内容。还是要问一下大家，大家都是哪一年出生的呀？你们都属什么呀？能告诉我一下吗？就如果今天有很多是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说 Verona， 然后 Verona 属什么的，比如说 Lisa， 我都不知道他们属什么的。然后子文的小弟弟小伙伴们应该都很小吧，可能是95、96年呢。 子文是属什么的呀？ 子文是不是92的呀？这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好像是咱们这个百度一下。 那92年就是属 猴是吧？ 猴，对不对？ 待会儿等他进来再详细的问一下他。 所以你马上要分享的这条消息是跟属相有关，对吧？ 哦，有好多人是99年出生的，有97年出生的，还有00后，残梦年华是00后，我的天哪！啊，我这下来分享，我的我好慌呀，就突然觉得比我小10岁吗？ 我感觉到了你的慌张。 这个分享的 手都开始 是跟属相的确有关系，因为咱们之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哈，关于生肖和属相。 你今天聊的跟 Lisa 有关，因为 Lisa 属龙。 真的吗？好棒！ 所以 Lisa， 你是88年还是00年？ 伤人了这个话题，万一是00年伤咱俩，88年伤 Lisa， 不是特别好。 那我宁愿自己受到伤害，没关系，你是00年，对不对？ 但是好像很多朋友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老的说法，属龙的孩子更有出息。很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的，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呢？有很多就是传统的强势属相，比如说龙啊、虎啊、马啊等等等等。但是最近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在8月22号发表了一篇论文，迅速引起了各种热议。在这个论文当中，报告显示说，龙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在学业成绩上的确胜过了其他生肖属相的孩子，也就是说，望子成龙的这种传说。龙年的孩子更有出息的传说竟然被这篇专业的论文所证实了。 OK， 首先咱们先给大家说这个准确的这个结果哈，然后再说具体的原因， 好， 以及一个反转的剧情。 好。 为什么这种龙年的效应是真实的呢？这篇论文其实还给出了一个解释。其实这种龙年效应主要是由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期许造成的，与其他因素造成并不大。 所以能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我们家生了一个小孩他属龙，我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因为他属龙，所以他要比其他的11个生肖的人就是应该更有出息，因为他是龙，是这个意思吗？ 的确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的家长就会更加就是具有压迫性的，或者是更加具有期待性的去就是帮助他们或者激励他们的成长，然后比其他的11个属相然后 就是更有出息。 这个就是研究啊，所以说首先是我说了，这个的确事实的结果是，经过专业的研究，中国龙年出生的孩子比其他的孩子在学业成绩上面更加的出色嘛。嗯、但是结果是因为父母自己的期许。嗯、哦， 那我属蛇，可以攀一下这个 小龙，小龙算的算的 算 的，我属马，强势属相了。但是具体来说，其实刚才水水解释的已经比较接近了。嗯，它的专业术语叫做是龙爸龙妈听起来很像龙猫。父母对于龙宝宝的这个期待更高，而且是推动这个龙年出生的学生取得优秀成绩的主要动力。因为龙爸龙妈呢，对于孩子抱有人中龙凤的培养目标，所以对这个孩子投入的教育更加的充足，比如说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啊、金钱啊、精力啊，然后来教育孩子，所以说慢慢的会出现了一个龙年的孩子更有出息的这样一个事实，是一个经典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说实话，在研究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比如说啊，一年当中按照中国整个的入学的体制来说的话，其实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出生的小孩是更容易比之前的小孩更容易有领导才能的。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卡在九月一号报到那一天，如果按照硬性的标准来算的话，一般来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样的出生的小孩，他在班上总会变得大一些。 是的。 然后在小学的时候，就老师又爱选稍微大一点的当班长。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班上的班长都是基本上下半年出生的孩子 啊。可能是刚才蔡记的瓜问了一个问题，说难道美国人懂属相吗？我告诉你，还真是懂。就是随着中国农历新年在海外逐渐被人更加的了解，所以中国的这个生肖文化其实也是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知晓的。比如说在英国英国的旅游局在2017年投入了8500万的英镑，在全英12个大城市同时铺开迎接鸡年新春活动。很多英国人在活动当中被普及了中国生肖的一个常识。就是在跟很多国家，比如说在美国，在加州湾区等华人人口居多的地区，很多非华裔的居民也开始有兴趣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生肖属相以及隐含的寓意。 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按照顺序从鼠一直数到猪这十二个就是我们的属相。 对的。 但是他们一定差不多会知道今年是什么年。 是的。 因为身边谁没几个中国朋友。 对的。 没有中国朋友，他们的新闻有的时候也会说It's the year of 什么就是不同的年就会有不同的。 我想起来了，子文是93年的。 93年的是吧？ 对的。应该 所以他就 是今年是本命年吗？待会儿再跟他确认一下。 好像是吧。 对，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外国的很多人不太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入的系统的了解中国的属相文化。但是他们会有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在北美是将龙宝宝描述为充满干劲儿、不畏艰难、自信爆棚、具有领导力和有爱精神的孩子。所以说中国生肖文化。 其实我还是要想说一个，就是其实这个英文单词他们用的是 dragon 嘛。 对的。 但其实 dragon 在英语里面他们理解的那个动物和我们理解的龙就不是一回事。 不太一样。 他们理解的 dragon 是那种有翅膀可以飞然后还可以喷火。 然后有点凶。 对，然后一般来说都被描述成稍微邪恶一点的那种就是会喷火的带着翅膀飞的龙。但是中国的龙。 喷火龙。 然后中国的龙其实实际上是那种就是蛇身然后马脸然后集合了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图腾 的 然后组合起来的一个吉祥物。 是的。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他们在理解这个 dragon 这个龙年的龙宝宝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带入的是中国的龙还是他们理解的龙。 对的。刚才残梦年华应该是子文的这个小伙伴哈，他问说咱们每天都播吗？是的，我们每天都会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然后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哎呀子文在哪儿呢？子文马上就要进来了。这样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大笑你们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好不好？子文就会出现了。 OK， 那就是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再过3分钟你们的子文学长就要来了。 是的。那这个时段呢送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 那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和子文一起要聊的是长大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挺感兴趣的，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子文的时候是在北大的时候。 是的。他还很小，他可能刚入学没多久咱们就认识了。 对 吧？ 刚入学。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 好吧，这是子文哥哥好吗？朋友们都说的是坐等大哥。咱们先听一首拥有奇妙能力的歌曲《奇妙能力歌》，然后待会儿欢迎拥有奇妙能力的子文哥哥。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的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子文的学姐珊珊。 大家好，我是子文的学长水水。 是不是太蹭热度了咱俩？ OK， 那我们首先是欢迎今天请到的嘉宾，这个国民学长是吧？优质学长，偶像学长，畅销书作家苑子文同学，欢迎子文。 OK， 学长学姐好。感觉特别奇妙，就是过了我们应该有两三年是吧，然后又在这么近的一个空间里，然后也跟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苑子文，然后特别开心今天能在一个特别积极阳光的时间来跟大家聊很多的事情。 对， 你是从哪里看出积极阳光的？ 早上啊， 对，因为早上就觉得充满动力，然后听到你们说话也觉得特别有，就是特别有动力。 因为你知道当时昨天晚上不是发了节目预告吗？然后有很多子文的小粉丝就说是早上吗？就一部分是说我起不来，我要定闹钟了，一部分是我今天要上课。 但即使是早上还是有很多人来啊，比如说蔡凯敏，比如说颖，比如说子文的俏俏仙女，比如说子文哥哥的柠檬妹妹，比如说怨兔子，比如说沁泉，比如说文豪的一姑娘，比如说 你知道他有很多小粉丝的名字都是比如说苑子文的小兔子，苑子文的小姑娘这种。 OK， 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早上子文能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关于长大的那些事儿。那要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分别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和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分别点击直播键或者是进入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我看呆了云水，就是大家争宠的这种心理太吓人了。刚才水水不是比如了一些吗？在你比如完三个人之后，所有人都说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比如我比如我。好吧， okay， 咱们这样好不好？ 还有残梦年华，对不对？ 对的。 OK， 残梦已经守候子文很久很久了。 对， 咱们要不然先回忆一下在校园的生活好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话题， 对不对？ 然后其实今天在直播间，我和珊珊商量好的是要开放给大家一些问题的时间。 是的， 所以说只要是你想要问子文哥哥的问题，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问出来，然后我和珊珊会帮你们来问到子文。 好，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认识子文的吗？咱们这样好了，咱俩认不认识不重要，子文还记得是怎么认识咱俩的吗？ 没有，因为那个珊珊姐还有水哥都是学校里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 主持人。 对，点击关注啊，点击关注。 对，然后那个我是看着你们主持的活动，然后那个在大学里长大的，对对。然后 不想录。 还好，因为子文当时应该是学校的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好像 对 对吧？ 对、哦。不过我应该看你们应该都是大一的时候，就刚刚开学，嗯、等于其实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再往后一点，然后就经常在学校活动上看到你们。 嗯嗯，然后后来是咱们办学校北京大学十佳歌手大赛的时候、嗯、然后你做那个主办的领导，对吧？翻了我俩的牌子，让我俩去主持。你好像是这个样子，我印象当中。 对对对对、哦、嗯。 然后关于我觉得今天其实很多新生开学的日子，包括子文都有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开学的、哦、嗯。你还记得你刚进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吗？你当时有想到今天会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吗？ 没有，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一小孩、嗯、就是那会儿学校咱们在南门不是有一堆就是家长去送行李啊，然后包括去送这个新生入学、嗯、然后我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爸妈妈的朋友都觉得要来北大看一看，然后他们就都要跟着我一起去进宿舍、啊、然后说帮我收下他们才放心、嗯、然后我就把爸妈妈拒之门外，我说你们去学校里逛一逛，然后我自己去收拾。所以我就开学我感觉还挺清静的，就是自己拎着行李就到宿舍里，嗯，收拾桌子呀，然后铺床这些。 嗯嗯， 对，我感 觉。所以你会觉得妈妈如果帮你在那边铺床那个画面你会有点接受不了，对不对？ 嗯， 我是觉得我可以就是自己铺，我自己铺不了，这样院子好好过来帮我铺。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就可以带着老人啊在小院里逛一逛这样、 嗯、子豪会帮你铺床吗？不应该是你帮他铺吗？ 他 不相信他会照顾你。 其实那会儿的话就是他还比较听话，因为那会儿还没有长大。 那会儿他还比较听话吗？ 那会儿其实感觉其实从高中到大学尤其是这个新学期的开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人长大的一个分水岭、嗯、就是意味着从学校里一直是被老师被同学被家长保护， 嗯， 要到大学开始真正去面对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往前可以是自己还算一个小朋友，然后往后要慢慢的去长大。 嗯， 所以子文现在是在北大继续念研究生。 嗯，对。 然后是研究生几年级？ 现在应该是一年级刚过。 一年级刚过。 对、 嗯、 所以从当初大概应该是你是一二年入学是吗？ 嗯，对， 一二年入学，五年的时间。 嗯、 哦、对 嗯， 所以五年应该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算是一个阶段。 嗯 嗯， 所以第一幕是从你爸妈被你拒之门外。 对、 嗯、 对, 对, 对， 咱们应该聊聊就是子文的这个长大的话剧。第一幕是爸妈被我拒之门外，我要自己收拾床铺、嗯、 然后叫当时还听话的子豪来帮我收拾床铺。 嗯, 嗯， 对不对？ 子豪的确当时是听话的嘛，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好像你们俩一直是那种特别，我就是我还跟水水讲，就是我觉得子豪和子文在我看来好像差别挺大的，就算是双胞胎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我觉得 子豪就是有熊孩子的感觉。 我觉得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他们俩站在一块儿，我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啊。为什么？你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我觉得子文的感觉会更内向一点。 嗯， 就是更安静，然后表情会更少一点。 对。 然后子豪呢感觉会更活泼一点，然后走路会带跳一点。 嗯， 走路带跳。 是兔子。是这样吗？ 就特别就是那画面感特别强，就蹦蹦跳跳开开心心的，然后背着小书包就去上学了、嗯、那个。 对不对？那个是子豪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你们的粉丝叫兔子对吧？ 啊、对。 是这么来的吗？ 他会就是可能会更生活中会更开心一点吧。 嗯 嗯。 对。 就是你知道他们的粉丝是这么叫的，就是他叫子文叫老院，或者是叫哥哥啊、叫子文哥对吧？然后叫子豪叫戏精， 戏精， 就人生充满了戏这种感觉啊、在你五年的大学生活当中，其实好像和子豪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还挺多的。 嗯，还挺多的。 对，就是基本上，上课不会在一块儿，因为不是一个专业嘛。 嗯、 然后，但是工作还有生活会离得比较近。 嗯，他有特别不听话的时候吗？因为你说最开始他还挺听话的，后来怎么慢慢变得不听话的呢？ 也没有说变不听话，就是说，长大嘛，就确实长大之后，每个人有自己可能这个阶段比较想做的事情，包括对同一个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 判断和选择。 嗯 嗯，包括像我们写东西也是一样，可能在下一本的时候就应该就一定会分开去写东西，因为后来发现编辑也挺头疼的，因为说哎，这哥哥弟弟怎么双胞胎两个人写东西完全不一样，弟弟写的就很多天马行空的很多创造的故事，有什么校园暴力啊、家庭暴力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接触过。但是他就是 不好说，在哥哥不知道的时候，子豪去接受暴力。 你不要在节目里就说这样的话。 对，但是就是他就是等于就是他比较那个发散性思维去创造这些故事，但可能我的话编辑会说就会比较生活化些，确实就是身边出去留学的朋友啊，包括上本书会有写租房的中介的故事之类的，就会两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经历还有体验是不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就感觉哎弟弟也长大了这么样子。对， 明白，他们俩明明是一个星座的，为什么性格差别这么大呢？ 其实我们俩星座有一公落的不一样，哥哥是更内向的一公，然后弟弟是外向的一个。 真的是因为这样。 对，后来是怎么开始慢慢想起来两个人要写书的呢？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太懂，就是也真的是没想过，因为其实高中的时候还挺喜欢写的。那会儿上课老是不认真上，我不知道你们，因为都是学霸嘛， 我们上课谁也不认谁上课呀、啊？上课是什么？ 你们两个学霸 受不了了。两位考上北大的本科的同学在这边鼓吹大家不要上课，这是什么价值观？ 没有上课的时候， 请问你们是怎么考上北大的呢？ 自学。没有认真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啦，就有的时候 但是确实有很多时间都在课堂上，语文课在写小说，然后在看小说，所以就投了很多的稿子，然后一篇都没有。然后参加比赛也是就没拿到什么好名次，后来就觉得这件事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觉得既然以前梦想说如果可以上高中的时候就跟同学在说如果可以在书店里看到自己书，那还念什么大学，就是去一直写东西就好了，但是后来觉得哎，这个也既然稿子也没中，然后也顺利考到了大学，所以觉得说那就好好学习，所以一开始其实出版对我来说是完全就是不太在我生活计划之内的。后来就是偶然间有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高中学姐吧，我感觉学姐都对我很好。 哎呀有学姐缘。 然后高中学姐她把我介绍到了就是饶雪漫老师那边，然后她就给雪漫姐说了我们俩的故事啊，包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后雪漫姐说觉得这两个小朋友挺有意思的，然后挺有爱的，见了一下之后觉得演员不错，然后就说那她做我们出版人，帮我们去出版一本书，就这么机缘巧合的出了一本。 所以他的那本是《院士兄弟》吗？还是后面的一本？ 他的那本就等于就是第一本，我们俩最早一本有点偏就是半记叙类的自传的那种，就是可能讲自己小时候怎么跟爸爸妈妈争宠争爱，然后长大之后怎么努力考大学，考大学之后一点小小变化，这样的一个故事。愿我的世界总有你二分之一。 哦，对，是这一本。哎，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就是。苑大嫂来了，苑大嫂应该有很多苑大嫂吧？啊，说子文太瘦了，心疼。子文好像的确又瘦了一些，我觉得现在 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老侧面，所以显得侧面脸更尖了。 但是好像那就正面，有时候偶尔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嫂不要这么心疼。 这个是正面对吧？ 对，这个是正面。 对， 好吧。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小朱文，为什么就叫弟弟叫戏精豪，叫你叫小朱文呢？ 因为我之前就是。没有发现，后来我有段时间特别想养宠物，然后我就觉得我经常出差，狗肯定养不了，因为你要陪它，然后你不能总把它放到别人家 寄养。你可以养乌龟啊。 然后乌龟感觉跟我没有什么互动。我要是想在满房间追它跑，可能都得就是得敦促它跑两下，然后我又确实不喜欢猫。然后就后来就听说可以养宠物猪，然后我就去淘宝上去很认真的去跟店家去询问这个猪到底会不会长大，然后长大之后怎么办，然后它吃什么之类的。 长300多斤那种大猪是吧？ 所以你要养那种宠物猪，大概就是小的那种小香猪是那种。 但是据说我跟店家问的是说这个猪不会，就是只是小的时候会这么小，但会越长越大，他说会100多斤的。 100多斤 的，你知道我 可以就是现在开始养，过年的时候包饺子用 吗？那太残忍了， 这是宠物好吗？ 你知道我之前看在网一个帖子说罗志祥养了一只猪，他本来就是一只小香猪那种宠物猪送给他妈妈，然后说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妈妈专门在 换了一个房子，在一楼有一个小花园，给他养，真的就变成这么大了，还晒了照片。 我好像也看过。 我觉得千万不要太相信就中国店家的这种什么不会长大的话。 对，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养了一只雪，就是迷你雪纳瑞，然后那只迷你雪纳瑞有这么大。 哇，好迷你呀！ 那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养雪纳瑞，为什么不养一只迷你的雪纳瑞？我说迷你的雪纳瑞， 他说我就是迷你的。 对，他说我们家养的这个就是迷你的雪纳瑞， 所以都会长大的。 所以小猪文是吗？ 对的，有人问了，说小猪文可不可以给准大一新生一点建议呢？说我是准大一，觉得好紧张啊，马上就要开学了。 准大一新生，我觉得学习就不用说了嘛，因为每个人都要上大学之后都要按部就班的去学习。我觉得在大学里找到能够对自己好的师兄师姐也挺重要的。因为确实就是他们能给很多帮助，而且确实能从他们身上能学不少。就我现在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珊珊姐在主持我的活动之前，就感觉水哥还是蛮好的，就是态度比较认真。然后因为珊珊姐是我们学校特别就是金牌 的， 对，他真的是特别不拽，但是特别金牌，就是真的是所有的最大的活动才会找珊珊姐。然后他在我活动前我就一直特别胆小，我就问他，我那会儿我还说珊珊姐，我说你有准备词吗？然后那个放心。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也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就不准备词是吧？ 就是像今天在来的路上，我在想说跟你们俩聊一聊什么，用不用准备一些什么金句之类的。后来想说就是当师兄师弟师姐师弟见面随便聊，就是其实我觉得从你身上能看到那种自信。然后我觉得不只是北大学，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学生，因为其实高中我觉得都多少有一点打压自己，因为要高考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一件事，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尤其是高考完都会觉得我能不能考一所想读大学，都是有一点打压自己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到大学一定要自信起来，然后你要自信的去迎接新生活。而且我觉得我自己高中说句实话，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什么就是闪光点和优秀的地方，但我觉得到大学 长得好啊。颜值即正义。 然后我觉得到大学之后确实就是发现自己原来还有很多的空间和潜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需要自信。我从珊珊姐身上就看到 有，我发现就是现在如果就最后真的能出名能火的小朋友，就属于情商很高 很高， 对吧？他们很爱赞美别人。 对， 以后咱们俩要学起来好不好？ 但关键他 说的也是实话了， 我觉得。 哎呦呦呦呦，你要火了雨水。 对啊，跟学弟学习啊。然后 Imperfect Hero 说能不能念一下你的 ID， 没问题，当然可以念。然后另外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叫做残梦年华，他说能不能给高二一些建议，然后2019年1月份左右就要参加艺考了。 你知道像比如说咱们这个环节可以进行很久，残梦年华说给高二一些建议，然后有朋友说说高三，还有另外一个说说初三。就是润着很宽，咱们一年级一年级的说，但是先高二这个吧， 对对对， 马上要艺考了。 我们先说高二，然后马上要给艺考的各位同学。 OK， 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高二还是挺任性的，确实就是看很多小说然后写很多东西，但是高二之后那个暑假又一次没有考好之后，我就跟自己说高三真的是把那个书啊更多东西都收起来。然后那会儿我们有那种就是那个文学社，大家会经常一起写稿子啊那样。后来我也就是觉得真的要完全隔离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高考还是挺重要的，就是考到一所理想的大学，我觉得比很多事情都要重要，比你去什么追求很多，比如说你要去建乐队啊，你要去投稿子，我觉得 可以高考之后再 说。对，因为确实高考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当时没有完成的事情到高考之后更好的完成了。所以我觉得高二之后尤其你要艺考嘛，我觉得你要收收心去这个好好的准备文化课和你的专业课。然后其他的就少玩，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女孩都特别的时髦，就我记得我一两年前去广东签售的时候，他们特别早就有那个自拍神器，然后化了妆。我说我觉得自己高中的时候特别的土，然后怎么你们现在都这么的先进，高中时候能有个那个按键的手机都觉得是特别奢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收起玩心，然后专注在你正确的事情上，往后有更大的天地去让你去发挥。 在你看来，你觉得子文是一个自控力和约束力很强的人吗？ 是。 我也觉得是。 他应该就是很满身充满着那种冷静理智温暖。 对 对， 跟戏豪精不对，戏精完全不同，精 怎么就把人家从豪变成了精呢？ 但是我觉得子文说的特别特别对，就是要好好学习。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比如说你跟大家说，比如咱们跟自己弟弟妹妹说你要好好学习，大家是不怎么听的；父母跟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是不怎么听的，但是子文哥哥说，孩子们就会觉得我要好好学习，对不对？ 就是偶像的力量嘛。 但是高三之前，高考之前，的确应该把绝大多数的精力放在学习上面，因为到了大学之后是一个新的天地嘛，然后有很多朋友开始问各种各样的什么。大二怎么办？初三怎么办？还 有 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 怎么办？对不对？ 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朋友说：“这个，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的留言太多，我都看不到，就是大家的名字，我只记得刚才有个说幼儿园大班求建议，这个还蛮可爱的。 对”对，我之前签售时候有见一个六年级一个小男孩，然后呢，他过来拿了三本书，然后过来签名，然后我说，因为一般这种小朋友，我会觉得是可能替姐姐签的，或者替什么他的。应该就大多数吧，会说因为他有的不能在这个城市，他可能就说托自己表弟签一下，然后我就说你是替你姐姐来的吗？然后他特别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你们之前的书我都读过，六年级的小孩，然后就觉得特别可爱。 好吧，咱们这样，要不咱们按年龄来梳理吧。 好， 对不对？咱不要一会儿大二一会儿大一了。所以比如说在这个上大学之前啊，高三之前肯定的建议都是我要好好学习嘛。 对， 这是在直播间的三个哥哥姐姐给大家统一建议，我们俩的意见同上，就跟子文说的一模一样。 顶楼上， 对的， 隔离掉那些会给你干扰的选项， 是的， 专注的在高考这件事情上。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话题从高考的这个时段往后移了，对不 对？ 对， 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到了报志愿这三个字，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就是对报志愿这个事情的一个意见和态度， 可以 吧？有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样选择自己的志愿和专业呢？ 那珊珊姐，你先来个建议。 我的建议啊，就是你知道当时我高考的时候，就的确考的还行，我跟学妹讲过好多次了，然后我就报了一个热门的，然后后悔了很久，现在都很后悔啊。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报经济学院，我的确没有那个天赋啦。比如说热门 经济学院分数超级高。 对，就对，还挺高的，因为当时我是山东考生嘛，然后我们那2008年高考，哎，暴露了年纪。2008年高考的时候，就真的是什么经济啊、金融啊特别热门，然后当时学校领导啊、什么老师啊、还有家长啊，就说要不然你就报个经济学院吧，看起来好像很好找工作的样子。但是到了学校，我就发现其实我真的很没有天赋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我研究生就去学了新闻嘛，就还挺开心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不是要考虑什么热门、什么好赚钱，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可能学一个看起来本科毕业没有很好找工作的数学，你可能会学得很好，然后你到了国外申请一个更好的 PhD 博士，你读完之后留在美国工作或者拿很高的这个年薪都说不好。不要去靠这个就是现在有判断的东西去选择自己的专业，而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上大学是我最重要的建议。 子文大学的专业是我特别喜欢的专业，我当时其实还挺想学这个专业的，是 社 会 学 的， 社会学， 对吧？ 然后当时你是怎么想着是报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对，其实我自己想法跟珊姐差不多，因为我当时是招生组的组长，就是特别的建议我去念中文系，然后他说可以帮我就是。所谓的说保留到那个名，因为中文系好像招的也就是当时也不太多。 中文系很好哎，文史哲真的太棒了。 北大中文系应该是全国最好的之一吧。 对，然后因为就觉得说百年中文嘛，然后它的品牌啊，包括就是它的就业面会很广，然后就感觉很多的工作其实中文系出来学生都特别的优秀，就我身边中文系毕业同学都特别优秀，他们找工作啊都非常顺利。然后社会学在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基本上你说你学社会学，他们就会问社会学是什么，然后社会学干什么，然后社会学以后能赚钱吗？就基本就这三个问题，所以还是属于比较冷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想选一个自己更觉得有兴趣的吧，因为当时了解，听说社会学就是书斋田野嘛，就可以，有田野这一部分，包括到研究生后面读社会工作，发现真的可以到精神病院去实习，然后去待了有半个学，有一个 去精神病院实习过， 对，然后有一个学期，就等于一门课嘛，他就是你要选这门课就自带的这个实习，我发现跟他们相处，然后真的能看到不是自己从电视剧上从书上能就能看到的那种， 对吧？ 生 生活、特别真实。而且 我还挺好奇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因为我觉得好像去，比如说我之前有听过学社会学的朋友，他可能会去，比如说监狱里面去实习，然后也看到的是不同的社会的一种形态。但是精神病院我没有听过故事， 对， 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吗？ 其实精神病院，我觉得自己印象深刻的就是，之前自己不能感同身受，就总觉得可能精神病这三个，这一个词可能就有点污名化，就觉得它是一个要被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但后来了解到发现他现在就是通过药物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而且那些人在生活中如果你没有更深的接触，其实跟正常的这个就正常生活都没有问题，但是确实能看到他们很多对生活的无奈。我就记得我当时服务的一个案主，就是他很胖，然后也个子也挺高的，但是年龄也不小了，但是确实他因为自己患病的情况不能，就真的是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连做家务的力气都没有。然后他说他现在在这个去家里附近的健身房，然后有一天稍微做一点点运动，但他说他实在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你平时兴趣爱好什么，他说看看电影。我说看什么，他说看看那个奥特曼。然后我就其实这个点特别戳我，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的世界其实是不太充满力量的，包括精神力量和生理上的力量。然后所以他会去渴望去健身房，然后他会去渴望看一些这样的动画片，觉得那是一个打怪兽，是一个特别英雄主义的一个行为。所以像这种就是之前其实完全不会感受到他们的感受。虽然我觉得其实当时其实学这个专业还挺无力的，因为你感觉能做的和能帮到太少。就服务了他一个学期之后，可能我回到我的生活轨迹，他依然还有他的生活轨迹，并没有有特别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跟他的一种共鸣吧，然后心里的一种相通，我觉得还是挺宝贵的一段记忆。他不会帮助我什么，不会帮助我说能够收获到什么东西，或者说能够在工作上事业上有什么变化，但我觉得只是一个体验，而且确实我觉得它构成了我一部分内心的心灵力量。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的经验。 我觉得好像我两三年没有见到子文，子文是真的 长大很多、真的 子文真的是长大 变老了。 因为其实你停留在我和珊珊的记忆当中，可能还是那个学生会的时候的子文。 是的， 对不对？ 就虽然那个时候你可以 handle 住所有事情，但是你知道在校园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青涩的感觉。然后这些年慢慢伴随着你见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经历过越来越多的故事，然后好像真的会有那种我觉得我们俩可以不说话，你来主持这档节目， 没有 放心的感觉。 对，因为子文其实一直以来还是比较谦虚的，谦虚一直是他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对的， 但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你就总觉得是一个小孩子，然后走过来，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好像他叫你哥哥叫你姐姐的时候，你真的是他哥是他姐。 我觉得咱俩刚才听子文聊天的时候，有一种就是那种孩子长大了的欣慰感，是不是？ 对对对，子文真的是长大了感觉。 我看到快乐的子涵特别有趣，快乐的雨涵说，这还在坚持挺咱俩，山山水水很长情，点个关注一定行。但他给子文创作了一个说，子文超级帅，不点关注不可爱。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然后也可以点击关注了，每天早上都会陪大家聊天。然后这个时段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能不能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就是跟大家可以见面的计划啊？这也是一个福利，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于木木问我说，在广州有一个是在东城万达广场吗？因为我不知道你最近的计划，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我还真不知道万达广场，但是我只知道9月9号应该会去东莞去有一场，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收官签，但是现在目前安排的就是这一场了，就是签书会嘛。对， 好的，9月9号在东莞可以见到子文。那好吧，那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送大家一首歌曲。在9点之后呢，只有9点到9点半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子文哥哥聊天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发到平台上面来，因为你们滚的问题太快了，有时候会看不到。 对， 所以你可以多发几遍，就是我看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OK， 好不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 ，Sing a song， 一会儿见。 Yeah.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对子文很好的学姐珊珊。 大家好，我是对子文更好的学长水水。 咱俩太狗腿了啊。 我看到就是今天的留言一直在不停的翻动啊。 是的， 子文真的是自带流量的好嘉宾。 那好，那还是让子文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等子文等很久了。 OK、 OK Hello 大家好，我是被那个师兄师姐疼爱的子文。我们三个是有爱的一个 有爱的、这个、 一家人，是不是、 一家人、family。 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分别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房间或者是点击关注了，好不好？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哈，因为我们会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校园啊或工作之后的故事啊。子文不在的时候也可以跟哥哥姐姐聊了，但是还是替大家问一些问题。我刚才看到了I'm perfect hero 这个昵称是不是很自信？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想帮他问一下的。他说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要怎么缓解压力呢？ 他那是 imperfect hero 了，应该是不完美英雄吧。 那应该是 不是 in 开头才是否定吗？难道不应该是 I'm perfect hero 吗？ 不是吧，无所谓， 不重要啦， 无所谓啦。 Perfect hero 好不好？ hero 他说了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怎么样缓解压力呢？ 我自己的话，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这样说可能会有点招打，因为我感觉我压力大的时候有一个天然的这个解压的方式，就是弟弟一直在身边，就两个人可以倾诉一下，就真的就特别快就释放了压力。可能一个人的时候内心会憋着，然后会觉得说 就是把压力给弟弟。弟弟我跟你说，哥哥最近不开心呢，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些比较紧张的工作什么的，就互相 你看在你说弟弟之后呢，残梦年华然后还有月阿丫都说了打弟弟、 打弟弟吃饭睡觉打弟弟 吃饭压力。 对，就两个人互相分享吧，分担。就我觉得在大家就是不管高中还是大学，就是一定要找到好朋友，因为觉得好朋友是包括我现在我很多以前的朋友都是大家真的是各行各业了，完全不会有工作上的一些交集，但是第一是能从他们的生活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第二就是确实他们能给你很多安慰和存在感，然后就能让你很温暖。 那我们也看到在982，就活力982，就是我们这个就是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当中，其实也有朋友在留言啊。 微信公众账号是吗？ 对对对对对。 982魔力工厂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对，所以在982魔力工厂的各位朋友，你们也可以在这边留言，我也可以看到。 哇，好棒。 OK，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我们还是往后拉了，好不好？我们从就是刚开始说到不让父母铺床，说到现在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也没有 提到父母的话，真的，因为大家的问题真的很多，还有一个柠檬妹妹。因为他发了很多遍，咱们还是回答一下他的问题。他说父母让我做跟专业不对口的，对，父母让做不对口的工作我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怎么跟父母去沟通我想做的工作的问题。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吗？还说你就一直父母都很支持你？ 没有，我觉得我，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不好，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一个人。就是爸妈们让学理科，确实是让学理科，因为他觉得 学文科比较的活，他觉得弟弟以后工作也适合文科，他就觉得我适合学理科。然后班主任给爸妈做工作，包括选专业也是一样，就咱们填那个志愿表，截止的当天中午的时候，然后老师还在打电话说中文系要不要再考虑一下，给爸爸打电话。但是我就特别的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自己的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没有太多考虑别人的意见。不过我确实就想这样过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未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我觉得他的话就不然就跟父母好好的沟通一下吧，就是要去说服他们。其实我挺爱跟爸妈讲道理的，不管他们听不听吧，然后我就想把我自己的想法讲给他们听。然后 但是爸妈能听得进道理吗？ 不知道啊，爸妈会拿出打弟弟的态度打。 我就经常就比如说像这个分文理的时候，我就给爸妈说，我说妈，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有一天坐在高考的教室里面，然后呢我学理科最后一道大题做不出来，我说我肯定特别特别紧张，然后呢这个时间 理科最后一道大题不是做不出来是常态吗？ 我做得出来啊。 所以那会儿就觉得至少要做出来一些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做不出来的话，那前面一紧张，我说妈，你看我检查也检查不好了，然后这个什么就等于就全都乱套了。我可是文科，我说妈，你试想一下，我最后道题不知道答什么，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内心不会那么紧张，因为文科至少可以往上面瞎答一些自己的一些观点，可能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你确实可以答出来。所以我就说妈，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别让我那个。就是学理科的，就尝试这么去说服他们。 好吧。 但我觉得你父母可能也是假装被说动吧，其实他们本身还是比较尊重你们俩的选择。 对， 对吧？ 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父母如果比较坚持的话，他其实是听不进道理的。然后能听得进劝的道理的，就是父母来说的话，基本上本质上还是比较尊重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就是父母的。我们也是其实想是借子文的这个事情告诉就是已经当了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和观众，在孩子的选择这件事情上能不能给予更多的尊重，对不对？ 刚才文豪铁粉一直在说编辑学什么专业呢，他连续刷了好多遍，他的意思应该是他的原话就是编辑学什么专业呢，是意思他想当个编辑，是这意思吗？然后问问想学什么专业比较对口，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哈。就各种各样的建议。这样吧，咱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这个主题。子文哥哥陪你长大啊，终于要回主题了。有没有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长大这个概念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概念。长大肯定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并不是说十八岁我们成人了我们就长大了，对吧？一般情况下对我来说，长大好像会有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或者是那个阶段我成长的比较快，我才觉得我长大了。对于子文来说，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什么时候我长大了？ 长大了。其实我感觉我自己心态一直还挺小孩的，就是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反正珊姐水哥也能看到，就我感觉我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挺小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待着，然后其实我不觉得自己特别的长大，然后如果要硬说长大的话，我觉得是我现在可能更能接受一些之前不能接受的东西，可能从高考上来然后上大学，包括后来去读研究生，我觉得一路都是比较顺利的，都是比较顺畅的，觉得可能说我想念这个大学，最后通过努力就念到了，然后我想去读研究生也通过努力也能读到，但是我觉得尤其这半年吧，就越来越能接受自己很多不能掌控的事情，我觉得能够去尝试去接受真的就是一种长大。因为像我这本书里有写，就是两个人谈恋爱， 出了新书对吧，不好意思我也是第一次当大人。 对，然后呢就比如说这个珊姐跟水哥，当然这样说吧，因为那个珊姐已经找到真爱啊，但是比如说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一对，其实可能两个人真的特别默契，然后也特别懂对方的喜好，然后性格，但是最后没能走到一起。 我们俩如果是惹对方生气了，那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吧？就是故意刺对方。一般情况下还蛮知道对方的那个点在哪儿的。 对，然后就觉得如果最后没在一起，这种爱而不得，或者这种就是没有达成自己目标，其实， 要慢慢接受才能是长大。就我觉得这个接受是说，可能我的身边已经有另一半站在我身边了，他可能比我之前喜欢的那个人好无数倍，或者说真爱我无数倍。但是，之前的那个人能够作为一段很冷静、很美好的回忆，在我心里某一个角落。当有一天可能有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点触发到我的时候，我内心还能为这份美好为之一动。我觉得能这么去看待这个爱情，就是它就是一种长大。然后包括对友情也是一样。 哎，就是爱情这个话题是你自己要聊的哈，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偶像型路线的，我都不太敢问关于感情的话题。你为什么会对"爱而不得"四个字有这么深的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本身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可能对感情就是会有一点消极，所以我写东西，我所写的所有的感情，就是包括友情啊、爱情、亲情，可能最后都带有一点点遗憾的这个色彩。所以我觉得爱情在我可能是我身边单身人太多了，所以在我心里觉得爱情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去接受这种可能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却没有办法在一起，或者是在一起之后又分开。我觉得能够慢慢的去接受这个，然后不把这当一个疤痕，当一个放在盒子里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物件，去永远的保留去保存。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吧。 所以你还是相信爱情的对吧？只是说它比较难。 这个相信不相信又能怎么样？相信这个，我觉得直播间嘛要正能量一点，相信爱情。 因为是直播间才相信的。 如果私下的话就肯定还不相信。 爱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遇到了才会相信的。在没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存在吗？对吧？刚才我问到这个爱情的话题，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笑。然后月阿丫说哈哈哈，大哥经历过呗。然后有人说哎呦，我大哥的爱情那可真是。很感伤，残梦年华特别可爱，说大哥的真爱是弟弟。哎，你怎么犹豫了？还撅了一下嘴。 没有，就是 因为得不到弟弟，你才感伤。他们说， 就是确实弟弟还是，但是弟弟这种爱，我觉得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弟弟这种爱是那种，我觉得。我之前说这么说，然后弟弟说我不会说话。就是我说弟弟像一杯白水，对我来说，就是他没有，因为已经太习惯对方的陪伴，已经24年了，他就真的是像一杯白水， 左手握右手， 对，就每天的必备的东西，他能够维持你去活下去，然后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拉你一把。但是我们俩相处模式已经越来越就是说去放开对方，比如说你特别想吃甜的时候，你不会。它不是一杯橙汁或者是一杯汽水这样，然后我觉得它是我之前有写一句话说，弟弟永远都是我最关键时候的那一根稻草，就是我觉得到最关键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出来，特别特别坚定的挺我跟相信我。对，所以我觉得他的真爱和我理解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我们俩现在比较独立，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对，你们俩现在分开住了对吧？我记得你们俩最早是一起住的。 对， 然后后来就分开了。 由于经济条件，因为开个玩笑，最早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是一体的，一起上大学，然后一起出去工作，一起去见朋友，见工作人。后来慢慢的真的就分开了，因为觉得， 因为谈恋爱没有， 因为真的是就是，比如说像珊姐跟水哥，可能我自己更熟一点，那这个是属于我的范畴，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师兄师姐过来聊天，然后呢，比如他也会有他自己的朋友。他会去就是去找他的室友去玩，然后跟他的室友聚会啊，有很大把时间就跟大学同学去一起厮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这个词当中带一种小小的不满，你知道吗？ 因为他确实还是一个就是跟尤其他们宿舍几个人就都是那种比较开朗型的，东北的呀，然后澳门的、云南的，还有台湾的。我觉得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吧，所以后面慢慢的就是说，哎，那分开工作、分开生活也还挺好的，觉得确实两个人不能。就是活成一个人，我觉得要有自己的生活。 对的，对的。你们俩是怎么决定分开住的呀？我还挺好奇的，是谁先提出来的？咱们分居吧。 其实分开住就是，其实是特别冲动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也还挺好的，因为他确实，你知道，分开住之前，我是一个生活技能就是可能就10分的一个人，真的没啥生活技能。我到现在就是 哦，10分 是满分 100那种， 是100。 我说10分很高啊，我说我给自己只打2分， 因为确实什么都不会，我。到现在出门还是一把单的钥 匙一个门禁卡就放在兜里，经常就弟弟说你钥匙呢，然后就又掉在车上了这种。 哟，那还是文豪记得比较清楚是吗？ 就是反正 就是子豪记得比较清楚， 就子豪还是一个、哦、就是比如说他在家里喜欢做饭，然后他能把家里买东西买得满满的，然后他冰箱都是特别的满，可能他有时候他也不吃，但是他会把它填满，但是我的生活就感觉特别冷淡、哦、就家里冰箱也特别空、 嗯、 然后最近还在做那个干花、 嗯、 然后就有时候还在自己的家里喝就喝点酒，所以我觉得就是、哦、就挺草率的一个决定，说要不然我们就是分开住试一下，但是觉得其实分开住之后确实锻炼了自己很多生活技能、 嗯、 然后 分开住之后发现外面才是大千世界 对，感觉分开住应该也是另外一个长大的节点。 对的， 对，就是一开始确实是不习惯，然后但到现在的时候，就像前段时间压力很大， 嗯， 我会跟弟弟说，我说要不然今天我在你们家住就不走了，因为有时候会到他们家会蹭饭、嗯、然后或者是我说我们俩一起出差回来，我说要不然你就去我们家，因为就是要一起从机场出来嘛、 嗯、 然后但是现在以前就会觉得那在一块有什么都能说，但现在觉得啊其实没必要，自己消化下就 OK 了、 嗯、 所以就还是会各回各家，自己住自己的、 哦、 所以觉得也真的是一种长大，以前肯定就到一块每天就话题都离不开对方， 毕竟你们俩已经在一起25年了嘛， 24姐姐 加上在妈妈肚子里的你俩是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很精准的。 这个家可能大家不太高兴，但我确实是觉得像他说到的，就是长大有的时候一个瞬间，就是你感觉很多你以前会一定要说给任何一个你的好朋友听的事儿、 嗯， 然后你决定说懒得说了， 嗯， 就这样吧。 对。 然后你也不是就是很苦涩的咽下去，你就觉得这事儿反正告不告诉人都一样。 是的。 然后自己消化好像还会更轻松一些、 嗯、 也没有必要说把这个东西带给别人， 嗯， 然后那个瞬间你就觉得说哇好像是有一点长大了。 你知道子文的这个他的想法是我长大了，然后按照我跟水水的这个年纪，我们俩想的都是我老了， 老了 对吧？有这种感觉对吧？刚才说到这个子豪特别特别喜欢做饭，是大俏啊，说美食博主愿子豪、 嗯、对 啊，特别喜欢这样是不是、啊、嗯，就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一直在问你们俩问题，刚才 I'm superheroI'm perfect hero 这个小朋友还说了、嗯、说问这个节目是不是一直是咱们两个人主持， 对、一直是在咱们俩主持， 对， 然后是是那个感觉好像是子文在主持一样， 对、 然后这个节目是每天的7点半到9点半、嗯、陪伴大家在、 嗯、 这个花椒直播的话、 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房间活力982、 嗯、 所以说子文的各位粉丝请点击关注好不好、 好的、你知道刚才你讲自己要长大了，然后没有什么生活技能的这一点，然后扇子要吃胖啊，说子文你可能需要一个女朋友来照顾你， 但是我是一个因为我是典型狮子座、就是我感觉我能接受爸妈妈的照顾然后弟弟照顾，但是其他人照顾我就会觉得很怪，当然师姐照顾我觉得还挺好，因为我自己我跟我姐姐关系特别好，就是我先说专门还有一篇文章写的我跟我姐的故事、 嗯、 但是由于一些人物设定和一些故事必要的一些描述、 嗯、 我把我们俩角色换了一下，变成他是哥哥然后我的那个经理是妹妹，因为这样更好写一点，因为不然毕竟是女生姐姐，就有很多东西加上去描述可能会让别人觉得、哎、姐姐是这样的形象、 嗯、 所以我会把它替换一下，但是我就跟姐姐的关系特别好、 嗯、 然后她照顾我也 OK， 但是比如说像我跟我的同学啊之类的，我觉得我还是挺希望自己能帮他们的、 明白、你如果找个女朋友的话你会特别特别照顾她是吧？ 对， 你会变成那个保姆文 保姆 这种感觉。刚才那个扇子特别可爱，扇子不是说子文你可能需要一个女朋友来照顾你吗？ 嗯， 他紧接着又留了一条言说子文你可能需要一个我来照顾你就是这个撩汉的技能也是特别特别的棒。 对， 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刷这个屏要记背方法，要不然咱们还是简单跟他分享一下，就是记背你觉得怎么记背更容易呢？ 我其实记背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勤加练习吧，现在感觉一点水那个一点水平都没有，但是我确实就是反复性记忆会特别要求自己这一点，就是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但他们好多人都知道，就是高中的时候会在镜子面前贴满东西，我就刷牙的时候就看，其实可能就那么一小张纸，但是我真的就反复看它，到后面一直都会记着这东西，包括像背政治大题啊之类的，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一背，然后就觉得反复记真的就记牢了。我觉得我 你现在镜子前面还贴的有东西吗？ 我现在不照镜子。 为什么？ 就是不太喜欢照镜子，然后在家里我的镜子感觉都 可能就我的那个穿衣镜都是不带脸的，就是都照不到脸的，就是 跟你说是因为你不长胡子， 长胡子每天 长胡子吗？你每天刮吗？ 一天一刮，一天不刮就不行。 那你刮的时候应该要对着镜子。 这个男人之间的话题，我好像的确是插不进 插不进话。 我被听到说你不长胡子，我怎么刮胡子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还有这件事情呢？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会很想了解，就子文这样生活的一些细节。 啊，一天一刮是吗？ 就每天早上起来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我都没有洗脸呢，然后就先刮，因为洗完了之后它就会湿了嘛，然后就刮刮刮，就满屋子走，然后等它刮差不多了，然后回洗手间，然后开始刷牙洗脸。 但我觉得我和你刮的不一样了， 你是照着镜子刮是吗？ 我都是打湿了以后，然后倒是对着镜子刮。 你是要刮两边吗？ 要刮呀。 我没有两边，我就只有。 我知道了，以后我采访男嘉宾我要问，就是你刮不刮胡子，你胡子长得多快，你是怎么刮的，你是走着刮的， 是两边吗？ 是两边还是中间？ 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是蛮能反映这人的性格。 太吓人了。那回到长大这个话题，刚才其实我在子文的分享当中听到了两个长大的瞬间，一个是他在书中分享到了爱而不得，他觉得认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去习惯接受生命当中对于爱情的一种随和的心态是一种长大，然后包括跟弟弟一起分开住啊，这个也是一种长大。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在面对任何事情、面对任何人的时候，你觉得哎，我长大了吗？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特别同意水哥说一句话，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当有一天你遇见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会再说发个什么状态，或者是四处找人去倾诉，而是选择自己去慢慢的消化，可能睡一觉，第二天就相信又是新一天，又可以打起精神来去继续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状态也是一种长大。就比如说之前可能我看到一些评论呀、或者一些评价之类的，我会真的是会出来说 是 什么什么什么样子，会还原事实啊，会解释一下。但是现在我就看到好多可能我自己觉得完全跟我不相干的东西，但是我也不会出来去说这件事情，包括去跟朋友，或者是去跟这个网友也好，跟粉丝也好，就不会去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长大对我来讲就是也是一种接受吧，就是你接受好的习惯了，你要接受一些不好的。当不好的时候，我没有必要要跟所有人说明白，我也没有必要要去找很多人去倾诉、去哭诉，然后去发个什么状态。反而是我自己觉得我去消化一下，然后去接受它。第二天我相信是新一天，会更好。 所以现在碰到比如说一些比较让你觉得歪曲的事实，你可能已经不会澄清了啊，你会觉得就这样吧，清者自清，你会有这种想法。 对，因为之前他们有说师姐说那个在路上碰到我说我出名之后不打招呼，然后我在想说这一定是碰到弟弟，你知道吗？因为弟弟肯定跟我师姐是不认识的。因为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时候他的 说子文你出名之后都不打招呼了，子文在咱们节目里面说一定是碰到了弟弟。 对， 因为弟弟 不认识。 对，然后因为我碰到太多这种情况，就是弟弟同学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会在马路上今天干嘛去，我完全不认识，我会觉得可能是不是学校里认识我的人，然后但是我没有反应那么快，我一般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包括像打电话也是一样，可能有别人打到电话之后就会说哎子豪怎么样，我也确实就接了，我就比如我有时候会拿弟弟电话就接电话，哎子豪怎么样，我就说啊好好，就是也帮他接应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 我有点忘了你们说话的声音也是很 非常 像， 一模一样。 对， 你知道别的明星参加就是电视节目什么的，是不用贴名牌的吗？我有看到你去上快本， 对，要专门贴名牌， 他们衣服上要贴上院子文、院子豪，要不然就可能摄像老师都抓不住镜头，只要一跑动，哪个是哪个就会。 尤其我们俩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还会穿对方的衣服呀、然后帽子之类的，所以就更像了。然后之前的话一定会去跟师姐去解释怎么样，但是。到后来就觉得说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也真的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听到你解释，然后我自己觉得倒不是说那么鸡汤说做好自己就好了，但我确实是说照顾好自己爱好自己就好了。 我感觉好像就是你的兔子们他们是分得清文和好的， 他们非常分得清。 对，他们刚才一直说哪里像一点都不像啊，分得很清啊。 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他的师姐来说，可能本来见他们的次数就不多。 对， 所以说 因为师姐也分亲的和不亲的嘛，毕竟子文的师姐这么多，是吧？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在干一件事，我在翻子文最近的朋友圈。然后我发现确实是长大了的一个孩子。 为什么？为什么咱俩老做出一副就是长大了的孩子的这种倚老卖老的姿态、 就是老了嘛，对不对？然后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比如说像 20到24岁左右的，就是所谓的年轻人吧，我觉得应该是，但好像也只能抓住一些青春的尾巴了，就这个岁数。然后经常看到他们的朋友圈，就会有很多那种很抱怨的那种情绪喷薄的那种感觉。但好像看子文的朋友圈，其实真的还好。 对，因为子文其实他 最近挺忙的，是吧？ 对，还蛮阳光的感觉他。 对，就是其实。抱怨我可能就跟弟弟抱怨完了没有，就是我确实是觉得可能发了一个那之后大家给你发几个抱抱什么的也就结束了，就没有得到任何的释放和任何的转移，所以反而可能会分散一下注意力。我有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到一边，然后回到卧室，然后自己待一小时。比如说有的时候会看一些枕边书，然后或者是就是发呆想想事情，或者是喝一杯酒之类的，然后再拿手机出来之后就平静很多。因为有时候确实就是到那个情绪点上，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委屈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说句实话，每个人的生活都还是挺辛苦的，就跟那个第二本书说明一样，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就都是这么年轻这么走过来的，所以就没那么多情绪。 我刚才想提到子文的这本书，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从开始慰藉大家，慢慢走进大家心里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现在开始非常正能量的带着大家往前走。而且我觉得子文特别难得的是，他好像特别知道感恩。我是真的，我看到他一条微博，其实是那个你们有个同事，就以前是你的粉丝，后来变成你的同事，应该叫范范。 安琪可能是。 可能是，就他的微博名叫什么会吃饭的我，还是爱吃饭的我，还是有范儿的我，什么之类的。他就写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个大哥，就是子文大哥跟他的微博的，就是一个微信聊天的截图。因为当时有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你就会想，为什么我的小粉丝们会这么喜欢我啊，我会有这么幸运，就是他会产生这样的感慨。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喜欢子文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就是时间过得飞快，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那最后在最后的这样的就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是想让子文跟在直播间或者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说点什么。 是的，亲自下场撩一把粉。 就是其实我自己，当然这块好像就有点不太清晰，但我确实是一个挺感恩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一个小朋友，因为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关爱，然后而且还有很多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去把这种美好东西去传播出去，去给大家去分享。所以我觉得长大其实这个词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我感恩最大感恩的方式，因为我不可能就是说真正到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说陪他们去住一段，但我觉得住一段肯定说句实话， 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去好吧，就是大家都愿意。 我和珊珊也有这样的需 求。对，因为我觉得一起相处可能会更加的去了解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希望能够更好去陪他们一起长大。长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到可能说他们现在特别喜欢我，但到后面他们有自己喜欢的男孩女孩，然后有自己要做的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更新我的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程就已经很完满了。对，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粉丝是他之前是我的粉丝，然后追了我很多很多场活动，后来到了我之前在那家出版社工作，然后他带了别人的书，但是因为是竞品，但是我依然给他打了一个广告，我说因为这是他带的第一本，算是比较就是也不能算第一本，就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气书吧，我觉得要帮忙打下广告，虽然是竞品，但是我就觉得要就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陪他们长大吧，不管是新学期开始还是一个学期结束的一个整理。然后就像珊珊姐跟水哥一样，就是陪着我长大，我也陪着他们长大。 好温暖吧。有没有被这个小弟弟戳中？ 好温暖， 对不对？ 好温暖，也是感谢子文能够在直播间这样陪伴我们一个早晨。 是的。所以说最近的书叫做不好意思我也是第一次当大人， 对， 最近的这个签售计划就是9月9号在东莞，因为有朋友一直在问你们的这个见面的计划。所以最近就是9月9号在东莞了哈， 然后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正式的发售了。对吧？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购买这样的一本书。不好意思我也是第一次当大人。 对的。 那以上就是微微一笑今天全部的内容，感谢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和珊珊应该是明天继续和子文搭档。那我明天是休息。